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田璇，今年18岁零50个月。本科毕业之后，就开始在一家国企担任财务方面的工作，和同事之间相处非常融洽，只有上司比较难相处。近期的小目标就是尽快熟悉工作吧，因为作为一个财务工作者，如果在工作上不熟练的话，容易出现问题，不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连累很多跟自己有交接的同事，所以希望能够早一点把自己这一摊事儿搞清楚，能够独当一面吧。 行家不愧是银行家，一圈目光一圈金。 我已经看到公司股票公开人口的行情，那股市历史律师一律一生 黑白开分明智年纪轻轻穿的那么无趣，算什么造型， 取一个绑在身边，凡做凡事都不用操心。你们好，看到各位财神等于看到我前进， 你们好等于我们好，我们财神别担心， 我们是专业干什么事都 我们是团队煎饼，看我们是社会精英，引领往前的上市路，留志壮志担心找汗青。 我们是会计部的明星，门门关做 marketing， 我就是消费， 我来不及去给英文名。 我们帮财务做的提前看清楚要跟的理，我们帮账务愿意愿下看的干净不干净，在我们跟着前进。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田璇，今年18岁零50个月，本科毕业之后就开始在一家国企担任财务方面的工作，和同事之间相处非常融洽，只有上司比较难相处。近期的小目标就是尽快熟悉工作吧，因为作为一个财务工作者，如果在工作上不熟练的话，容易出现问题，不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连累很多跟自己有交接的同事，所以希望能够早一点把自己这一摊事儿搞清楚，能够独当一面吧。 我已经看到公司股票公开人口的行情，那股市历史律师一律一身 黑白开分凌晨年纪轻轻穿的那么无趣，三什么造型 举个放在身边，凡中凡事都不用操心，你们好，看到各位财神等于看到我前进， 你们好，等于我们好，我们开着别的心， 我们是专业干什么是都行， 看我们是赚赚钱，社会精英，引领往前的上市路，牛气壮志胆心照汗青。 我们是黄金股的明星们，欢迎马尔 听。我就是索菲， 我来不及吹点英文名。 我们帮财务做个提前看清楚要并合理， 我们帮账务员一眼先看得干净不干净。 在我们跟着前进，以后有问题都没问题，在你的配合之下，以后数字都是一输一。我们是专业干什么事都行。 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 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你知道吗？文字可不是简单的横竖撇捺，更不是句号小圆点的组装拼图，而是世界上最美妙最神秘的事物。你真的体会到了文字的奇妙吗？跟随妙笔生花，让我们带你与经典同行，为生命阅读，感受文字之美，尽享读书之乐。Hello，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青春联盟之妙笔生花，我是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杨帅， 我是小米。眼看着呀，开学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我们也经历了国庆中秋这个大假期的放松，又已经投入到了新一轮的学习生活中去。 是， 但是我们总不能一心只读圣贤书吧？ 看样子你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霸类型啊。 没有没有，平时我也会在宿舍里和舍友开开黑啊，和闺蜜出去逛逛街啊，来放松一下自己的。 嗯，说的没错。当然我觉得啊，正能量的我在这儿要告诉大家，更重要的呢是多读一些书，开阔一下我们的视野，对不对？ 对， 我觉得这是一种最好不过的休闲娱乐方式了。 没错没错 啊，我们在这儿呢要提醒众多的大学生们，2017年已经余额不足了，在这一年当中你读了多少本书呢？是不是该行动起来了呢？ 啊，你看现在这个天气，虽然不能说它是秋高气爽大雁南飞，但是也是一个读书的好时节嘛。 是， 而且你们现在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呀，是一档读书分享的系列节目，我们会在这里定期为你分享有趣有料有意义的书籍，陪伴你度过一个充实而难忘的大学生活。 嗯，有句话我觉得还蛮俗的，但是我觉得很有意义，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鼓掌，太好了，这句话说的。这读书之乐啊，只有读书的人知道啊。除了我和小敏，今天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谢黄和我们一块儿的来传递读书的快乐。其实我想说一句，就是蟹黄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在介绍嘉宾之前说这样的话合适吗？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好，首先请谢黄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妙笔生花的嘉宾谢黄，希望能和大家一起遨游书海，尽享求知之乐。 好的，欢迎谢黄来到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环节《书海十倍》，带大家了解你可能感兴趣的书籍。 欢迎回来，这里是《妙笔生花之书海十倍》。其实我还是想提一嘴上个月的那个假期哈，我一直念念不忘的， 就是2017年最后一个大假期，对吧？ 对，你们假期的时候有没有出去玩一玩？比如说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啊，故宫啊，比如说去长城爬一爬呀？ 没有，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鼓掌鼓掌。 真的吗？ 对对对。 在北京的假期啊，我只想说最舒服的度过方式那一定是宅在家里啊，因为北京到处都是人啊。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没错。 不过提到故宫啊，我考考大家吧。你们知道10月10号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 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2周年的日子。就在那一天， 发现养心殿主题数字体验展在故宫端门数字馆全新亮相了。 翻开当时的很多报道啊，我们可以看到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单霁翔，他是这样诠释这个体验展的策划理念的。他说，用数字技术让养心殿活起来，让年轻人更多的走进传统文化，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啊。 对，哎呀，我说我去年元旦的时候其实想去故宫来着，然后养心殿当时就被关闭了，说是什么进行研究性的保护修缮工作，原来啊是进行这个主题展的筹备。那么故宫里这个数字馆有什么亮点呢？ 端门这个数字馆中啊，它设立了大型的高沉浸式的投影屏幕、虚拟现实的头盔、体感捕捉设备，还有这个可触摸屏等等一些非常具有这个科技感的设备啊。我们可以进入到虚拟世界中的养心殿，甚至可以与朝中重臣来直接对话，想想就很酷、啊、 有点中二的感觉、啊、 厉害的。 嗯， 其实这些呢都是运用了 AI、VR、语音、图像识别等多种先进技术， 是 真是让原本单纯游览性的故宫更鲜活了起来。哎，我觉得我有必要再重游故宫了，咱们啥时候约起来呗？ 约。 其实说到底啊，我们还是要在这种摩肩接踵的状态下去游故宫，是吧？我这儿有一个方法，让你不出门就能游故宫。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李文儒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做《故宫院长说故宫》。哎，这个李文儒院长就讲到，这本书啊，不是从故宫的建筑历史和建筑工艺科学专业角度来讲的，主要呢，是从故宫的建筑文化呀、建筑艺术呀，就是从审美这个角度来讲述的。 没错，作为这个听过很多书名但是看过很少书的我，我其实听过这本书啊。这本书讲了很多这个建筑物背后的故事啊，还附带着一些非常精美的建筑物的图片啊。大家一边看文字说明一边看图片，其实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啊。 没错， 哎，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读完这本书再去游故宫，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感受故宫的魅力，一定会对故宫有更深刻的了解。 是， 甚至刚入学的新生啊，也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去故宫吃喝玩乐。 哎，你说到吃哈，我现在真的是感到有点饿了，我现在特别想点一份外卖呀。 能不能自己做饭好不好？未来也是要成为人妻的人，对不对？难道以后都吃外卖吗？ 你有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叫做食谱？我觉得我这个学习能力超强的，我觉得照葫芦画瓢完全不成问题。 哎，打住啊，你把做饭想得太简单了。哎，做饭也是一门艺术好不好？你光照着食谱做，知道基本原理吗？就比如说食谱上告诉你，哎，煮意大利面的时候啊加一撮盐。哎，你知道那盐真的起了什么作用吗？哎，食谱上又说炸丸子时候肉丸子放在油里多少秒钟捞起来，但食谱里的油温跟你锅里的油温能一样吗？ 感觉蟹黄就是一个大吃货啊，越说我觉得我们这个成为一个美食节目了。我们已经看出来了你是一个烹饪能手了，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哎，说烹饪能手呢，我还真的很惭愧啊。其实我是从一本书中学到的，我也是最近才发现，一本书叫做《厨艺的常识》，作者呢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美食作家之一迈克尔·罗尔曼。 这个人名我有点印象，我记得我之前从家庭群里看到过一句话，好像是说一切烹饪知识都基于一套基本的技法，如果你知道了这些技巧的话呢，就是很少有在厨房里做不出的菜肴，是不是他说的呀？ 他说，我并没有说过这句话。 对，是他，就是他。他有着十多年的美食写作历程，并且与世界顶级厨师都合作过，由此作为经验，化繁为简，将厨艺的基础整理成了20个要点，并且配有食谱和图片。 也就是说我看完这本书啊，就可以知道炸丸子的油温和火候如何控制了吗？ 那必须呀，你还可以了解到什么食材适合炖的，什么是适合煮的，举一反三，不愁不会做饭的。所以那些在外面租房子却又为做饭而困扰的大学生们，哎，有福音了，真的。 我必须去买一本啊。 哎，我也想买一本，尤其是我觉得我需要给我妈买一本，这样我每次 放假回家岂不是要享受饕餮盛宴了 啊？阿姨是被你讽刺了一把吗？ 没有没有，其实我妈做饭还是挺好吃的。 我觉得除了适合推荐给自己，推荐给这个家人之外，更适合全班一块儿去轰趴的同学来学习一下。毕竟轰趴的时候多数情况都是自己动手做饭啊，这岂不是要展现自己厨艺收获大把友情的好时机吗？ 那是啊，轰趴真的可以促进同学们之间的友谊啊。不过人本身的性格也会一定程度的影响与人的交往。哎， 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最近也不算最近了吧，不久前有一部电影叫做《生之行》，你们有没有看过呀？ 听过 据说与你的名字可以媲美。这个呀，就是讲一个小时候特别调皮的男生与这个听觉有障碍的女主之间的友情。哎，看电影的时候我真的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尤其是最后男主纵身跳下楼去为救女主而受伤的时候，心痛啊， 感觉有点狗血的剧情啊。其实我这儿呢也有一个关于友情的，它是一本书不是电影啊。这本书叫做《不可思议的朋友》，虽然呢是今年七月份才出版，但是在豆瓣已经得到了 9.1 分的如此高的好评啊，很高了对吧？ 对， 它是日本绘本作家田岛征彦他在日本的这个弹岛鹿实地取材，历经三年才完成的一个作品，讲述的呢是书中的角色小安和太田佑介，也就是现实当中的志井一马和小田洋介两位少年历经的20年的非同寻常的友情啊。 20年还是挺久的呀， 人生能有几个20年？ 对啊， 之所以说非同寻常呢，是因为小安呢他是一个自闭症少年啊，起初对书中的那个我充满着戒备和不解，但是随着交往的深入和他自身的改变，他们渐渐的成为了好朋友，他们一路同行，直到29岁的今天，他们一直都是共同成长的，经历了许许多多，依然持续着这段友情啊。 太溜了，不可思议，接近30年的友情真是特别难能可贵。 对， 况且这还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撇开自闭症少年这一特例，我觉得啊，即使是现实生活中，对于我们现在的年纪来说，有一段10年的友谊也非常珍贵了。 哎，你还别说哈，我有2个已经超过10多年的交情的闺蜜了，哎，就感觉自己好幸福，有没有？为自己鼓掌， 鼓掌，鼓掌， 特别厉害，真的，友谊万岁！哎，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读一本好书就像是和一个优秀的人谈话，算起来我和书的友情啊也将近20年了，而且这种友情估计还要继续持续下去，持续个几十年吧，我也觉得我很幸福。 我发现今天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能跑题，但是跑完之后又能迅速的拉回来。没错，我们就是在给大家推荐好书啊。刚讲的呢这个不可思议的朋友这本书啊，我觉得有很多这样经验的朋友呢也可以自己动笔写本书了，说不定也能一鸣惊人啊。 我觉得蟹黄可以把他和书的这种友情也写一写， 虽然我觉得很假，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写一写 啊。来回到这本书《不可思议的朋友》，我觉得它告诉我们这个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我们应该学会尊重关爱与自己不同的人，同时呢努力的让自己变得更好，就会收获人生宝贵的财富，世界也会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哇，好正能量。 哇，这就是所谓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人间吧。 对，我觉得可以唱一唱啊。OK， 今天呢在这个书海十倍这一板块，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故宫院长说故宫、厨艺的常识以及不可思议的朋友这三本书。诶，我要提问了，我觉得我想问一下易敏和谢黄，你们俩更喜欢哪一本书呢？不能说都喜欢，只能选一本，并且说出理由。谁先来？ 我先来吧。 好，谢黄先来。 诶，我比较欣赏的是故宫院长说故宫。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我是2011年来到北京，第一次来故宫的时候啊，就是以一种初中生高中生的心态去看。诶，有慈禧啊，想去看。诶呦，光绪皇帝住哪？诶，我又想去看，都想去看，但是抓不出故宫的主线来。但是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故宫院长对故宫潜心研究这么些年，肯定是有一套自己的体系，跟他的路数去走，可能我们对故宫的了解啊，会比我们单纯自己去欣赏要更深刻。 所以你是把这本书当做游览地图来看的是吗？ 是啊，对啊，因为故宫它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我们不能亵渎它，不能随便以一种游客 和旁观者的眼光去看， 不能单纯的就是拍照发朋友圈到此一游的状态，对吧？ 要有历史的厚重感。 嗯， 我觉得蟹黄真的是学霸的一种状态呀、啊。像我这种吃货，我就选择厨艺的常识来丰富一下自己的烹饪能力。 哎，一米，你现在的厨艺怎么样？ 我呀，其实一般般吧。 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有什么收获吗？ 最起码我知道了一些技巧。 嗯， 我知道这个油温啊，或者是不同的锅要放什么不同的油之类的。这样，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你妈妈的厨艺变好了，是吗？所以你回家就可以享受一顿美餐了。 对。 OK， 那就是今天的这个书海十倍给大家推荐的这三本书了。感兴趣的话，赶紧去阅读吧。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一书一世界，继续与你分享读书之乐。待会儿见。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的妙笔生花，这里是妙笔生花的第二个板块，叫做一书一世界。既然我们是读书分享，那么首先我们应该了解获得一本书之后怎样来进行阅读，会将我们的读书效率大大提高啊，使我们获得更多的信息。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本我觉得在看所有书之前必须要看的一本书，它叫做 How to read a book， 如何阅读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就是告诉大家一些阅读的技巧以及阅读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啊。 是的。 在先聊这本书之前，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觉得现在的大学生的阅读方式都有哪些呢？ 阅读方式啊，我觉得起码分两大类吧。 嗯， 一种是纸质媒介，一种是电子媒介。 嗯， 纸质媒介当然就包括一些报刊、杂志、小说，电子媒介可能就有一些 Kindle 啊，手机上的 App 啊。 嗯，我觉得其实微信上的公众号应该也是获得读书的一种方式吧， 也算是大家现在就是阅读的一个主要方式之一的，就是平常刷刷手机的时候看到一些有趣的推送就点进去看啊，不知不觉可能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哎、对， 收藏啊。 嗯， 我还有一种阅读方式想跟大家分享。 好，你说一下。 就是听书这种阅读新型阅读方式吧。 听书 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在公交车上、地铁上，我们很少有时间可以真正的就是纸质阅读，或者是用视觉的方式去看， 就条件达不到的时候， 对，那我们就会用听来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提高我们阅读效率。 嗯， 听书还是非常不错的一种方式。 其实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在进行这种听书的方式吧， 也算是一种听书的方式，虽然没有具体的内容，但是也是在把这本书以一个比较浓缩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 嗯，那你们觉得现在的大学生有什么不好的阅读习惯吗？ 我觉得最起码首先是姿势的问题嘛。 姿势。 对，有些人喜欢趴着看书， 躺着看书 。对，这都是我们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们的不要去做的事情。 对。 还有就是，其实在微信公众号上，有些人可能只是哎，我把这个收藏了，可是收藏之后呢，我就不去翻阅了。这也叫做我读了这本书， 所以就建议大家就是在想看的那个时候就去看，而不要说等我有空了再去看，很可能你就会遗忘。 我认为还有一点就是不做笔记，不写书评，不写读书笔记， 觉得是很不好的一种习惯。 因为你看书的这个时间如果一拉长的话、 嗯、 你可能会忘记前面的内容，如果你不做笔记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前面讲的是什么，边看边忘。 这个方式，哎，我觉得我有这个坏习惯，我要改正。 是，做读书笔记呢是一个比较好的读书习惯，有助于你更加的去理解去记忆这本书的一些内容， 真正把书本内容掰开揉碎变成自己的。因为你光看书的话，作者的思想依然作者的思想，依然融汇不到你自己的脑子当中。 对， 如果你自己经过思考之后，哎，写一些书评，写一些读书笔记，那对自己今后想再复习的话，或者想重新再看的话，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帮助作用。 嗯，回到这本书 How to read a book， 如何阅读一本书啊。这本书的作者呢是莫提莫 J 莫德勒还有查尔斯范多伦。 哎，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莫提莫 J 莫德勒。他呀其实身份还挺多重现的， 是 学者、教育家、编辑。 哇，好厉害。 除了写了这本书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大家可能 听起来比较熟悉的，就是他是担任1974年第15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指导。你们有听说过这本书吗？ 当然听过啊， 全书， 对啊， 对啊，很有名的一本书啊。 哎，那我来介绍一下查尔斯·范多伦，他是美国的书香门第出身，他的家族是美国著名的学术家族，父亲、叔叔都得过普利策新闻奖，代表了美国新闻界成就的最高水平。 对，普利策奖是多少新闻人梦寐以求的一个奖项啊！对，那我在这儿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俩要合起来一块儿的写这本书呢？ 其实这两个人算是一个，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熟悉的校园生活。 知道吗？文字可不是简单的横竖撇捺，更不是句号小圆点的组装拼图，而是世界上最美妙最神秘的事物。你真的体会到了文字的奇妙吗？跟随妙笔生花，让我们带你与经典同行，为生命阅读，感受文字之美，尽享读书之乐。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之妙笔生花的一书一世界，我是杨帅。 欢迎回来，我是小敏。 大家好，我是蟹黄， 我最爱吃的蟹黄。这次呢，我们与大家分享的书呢是 How to read a book， 叫做如何阅读一本书。在了解了作者与书的主题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进入这本书了啊。首先呢，这本书里的简式阅读里有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很关键的在选择书的时候要注意的，如何判断一本书是否值得读。 哎，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判断呢？这本书里告诉我们，首先你要看一看书名，你要知道这本书是哪一类的书。比如说我呢不喜欢读哲学一类的书，那么看到一些很哲学性的题目的时候，我会自动把它 pass 掉。然后一些比较有趣故事性的书呢，我看到书名我就很感兴趣，那这本书我应该是值得去读的。 所以这个名字真的很重要啊。 对， 比如大家听到我的名字杨帅，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交朋友的人，因为感觉长得还蛮 帅 的。 对啊， 怎么世界上有这么自恋的人。 哎，主要就是说把这个书分类嘛，看自己想读哪些，不想读哪些。 没错。 然后呢，我们翻开书之后，首先看到的应该是目录吧。读完目录，我们应该了解这本书大体的构架。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这本书，它在目录里，你就非常清晰的看到，它提到了阅读的四个层次，1、2、3、4。那么你知道，这本书的主题可能就是跟我们介绍这个层次问题。 是的。 了解读书的方法。 对，然后呢，有的时候书中其实会附有索引，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去关注这一部分。 是， 但是其实索引可以让你了解到跟这本书主题相关的一些东西，更有助于你去了解这本书的。 索引呢，主要就是能够帮助你更好的了解作者的思路，因为他写书也需要思路啊。那他在索引里会告诉你，哎，他是怎么行文的，哎，怎么做这个分类，怎么做规划的， 也有写这本书的动机，了解一些背景。 是的。 其次呀，你可以从目录中挑选你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内容，粗略的来读一下。这个其实算是略读的一个部分吧，就是我提前了解一下我想读哪一块，我去看一下，然后看完之后如果我觉得哎呀这本书不太有趣，我可以放弃这本书，然后去看一看另一本书里有没有我喜欢的内容。 对，当你看到其中的一部分是你感兴趣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激起你从头开始往后阅读的这样一个欲望啊。 对，但是我要提醒，我觉得不要先去读结尾吧， 这有种剧透的感觉。 是的。 对， 诶，最后呢，我们把书打开来，东翻一翻，西翻一翻，有时候连续翻几页，但是不要太多哦，就用这种方法把全书都翻它一遍，不要忽略最后的两三页。我刚跟他们俩的观点有点不一样啊，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最后两三页的。作者呢可能会将自己认为既新又重要的他特别核心的观点重新整理一遍告诉你。 对，刚刚一敏说的还有我说的，说不要去看最后，是偏向一些类似故事小说类型的。其实一些像比如我们这本 How to read a book， 你是可以按照这种方法来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段落还有结尾的部分先来简单的略读一下。但其实讲到如何判断一本书是否值得读，刚刚大家讲的都是比较好的一些方法。我有一个方法， 哎， 就是看这本书的封面好不好看了。 哦，看颜值 还是看脸实在。 对，我就是很看颜值的。其实我觉得作为我们这种就是很单纯的，就是没有那么资深的读书爱好者来说，去书店看到一本书的时候，首先会考虑到的是这本书的知名度，还有名字，更重要的是还有插图，还有作者。 是不是够文艺啊，能不能配上我的气质啊。 其实我觉得这和吃也有点关系啊。 对， 我觉得我看到这个菜如果它色香味俱全，那我肯定喜欢吃它。 所以你会觉得不无道理，对不对？我们会说我们就是一道好的菜它一定是色香味俱全。那一本好的书，我们如果苛刻一点的说，也可以说是它有精美的封面，有一个引人入胜的这个标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好的文章的框架吧，可以这样说。 可以在短时间内吸引读者。 Okay, 对对对，这就是如何判断一本书是否值得读啊。那我们要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呢？阅读的目的是什么？ 诶，这个问题有意思了。 其实啊，我觉得书中告诉我们读书的目的呢有两个，其中一个是只是单纯的为了获得资讯而进行的阅读，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叫做一种碎片化的阅读方 式。其实刚刚我们在前半段提到的公众号阅读，或者现在在网上浏览信息的这种阅读方式，都算是一种为了获得资讯而进行的碎片化的阅读啊。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最普遍的目的了吧。 是为了获得资讯，算是比较基本的一个目的了。 对，然后第二个目的呢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解能力，其实就有点像你为了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然后你多去找几本书，然后深刻的去读透，读透一本书你才能理解这本书嘛。 因为好的读书方法确实是很重要的。 对， 是。哎，我想说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现代社会它的时间在急剧碎片化，所以导致呢我们的阅读方式也在急剧碎片化。 是。 那作者给我们提供的第一个阅读的目的，它主要指的就是这个资讯的获取。哎，我们要看看我们对这个知识到底是采取什么的态度。如果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在这个门口转一圈，哎，我们就选择这种获取资讯的读书方法。诶，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打开门进去看看作者是怎么想的，我们就选择第二种，就是提高理解能力，真正的去深度阅读。 所以呢，归根到底就一句话嘛，在选择一本书，当你觉得它值得读的时候，你还要想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读这本书。 是的。 诶，讲到为什么读这本书呢，我就想到一个说一个话题，叫做我们是主动阅读还是被动阅读。因为作为学生的话，可能经常会被教授被老师列出一大串的书单要求你去读，那其实这是这个被动阅读。那其实这个主动阅读和被动阅读哪个更好呢？ 其实我觉得还是主动阅读比较好。 对，我也觉得这个问题有点白痴啊。 是 主动阅读的话，你更有兴趣点在。但是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被动阅读。对，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种方法，就是化被动阅读为主动阅读。 哎，这个点子很好哦。 对，就是去发现，比如刚刚讲到的，去当你拿到书单之后，看到这本书之后，你去判断这本书是否值得读，然后也进行一些简单的略读，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原来这本书我是感兴趣的，所以呢就变成了主动阅读。其实在这本 How to Read a Book 当中呢，也有告诉大家主动阅读是很重要的。 对，主动阅读其实并不是你跟书的关系，而是你跟写这本书的作者之间的关系。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你能够理解他的想法，所以呢你要带着你的问题去读这本书，和作者有一个沟通，这就算一个主动阅读。 是， 哎，这本书里提到了一个读者，你要想进行主动阅读，就需要带着四个问题去读一本书。 哎，四个问题、 哦、 都是哪四个呢？第一个 问题是，整体来说这本书到底在谈什么？起码要知道吧。 是。 第二个问题，作者都细说了些什么，他是怎么说的，找出主题的想法与论点，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这本书是干嘛的了，那这本书作者是怎样铺陈 的， 怎样描写的。第三个问题，这本书说的是有道理，那是全部有道理呢，还是部分有道理呢，哪些是没有道理的呢，这个就是一个思辨的过程了。 对，让我们带着批判性的问题去看待这本书， 就辩证的去看，不要觉得书里的观点都是 对 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开放很客观的时代，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想法的存在。而且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哎，你觉得我的想法和作者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反而这也是一种乐趣所在。 是的，而作者呢，他可能生活的时代跟我们也不是一个时代啊。 对， 那当时当时代的阶级局限啊，我们也看不到， 或者是一些价值观的问题。比如我们经常看小说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受，很多事情在这个时代来说是很难以理解的。 对， 但是你就会，当你有这些就是矛盾的时候，你就会想，哦，原来是在那个时代特定背景下做出那种事情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也增加了乐趣吧。 嗯，最后一个问题来了，这本书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哎，我读了这本书，那它到底告诉我什么道理呢？我怎么把它书里的思想运用到我日常生活中为我所用呢？这个问题就是非常升华了。 对，那刚刚呢在上一段的时候呢，谢黄讲了读书的时候做笔记是一个很好的习惯。那在 How to Read a Book 当中呢，也告诉了大家如何记笔记的一些好方法。 对，其实说起来做笔记最最基础的方法是画线条吧， 是把一些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部分 就是给画出来，然后用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笔来做一个凸显的作用。 嗯， 其次呢，你可以有些重点强调，你可以多画几条， 是 哇， 把它圈个圈儿。 我有一个阅读老师在业界算是比较有名的，他经常也写一些专栏的文章，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他检查我们读书的时候，他说我就摸一摸你的书就好了。为什么？就是他觉得你要是真正看过这本书，这本书绝对不可能是新的，它一定会有你读过的痕迹，包括就是一些就是画横线啊，一些着重号啊，一些贴一些标签什么的，所以他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这就像我们英语老师要求我们的英语课文预习一样，他要看到你预习的痕迹在哪里。 对，我们经常不是说为了做痕迹而做痕迹，其实这样是有助于我们理解书的内容的。 是的。其次呢，你可以将你自己的观点写在空白处，比如说你在某一个地方与作者的观点有矛盾有冲突，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 是， 这样也有助于你和作者来进行一个沟通。 嗯，那在这个做笔记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我觉得其实就是只需要把你想要凸显的强调的画出来就可以了，而不是哎，你觉得什么都要画一画呀这种。 就像一敏刚刚的那个例子我觉得不错，说英语老师要求大家预习课文，你不能在那儿胡乱画一通，最后你这个笔记就没有意义了，你再去看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哎，你这个画的是什么意思，因为太乱了。所以我们要有目的的去做笔记，而不是为了做笔记而做笔记。 是的。 哎，我还有一个点是我自己的一个心得啊。 嗯， 我觉得做笔记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比如说作者这段话说了有四五行吧， 嗯， 我用一句话，哎， 总结一下，用我自己的话去总结，那说明我把这次五行的话全部吃透了。这一句话，我以后看到这一句话，我想起来，哇，当年他用四五行的话，我一句话就说完了，我就是更好的去理解。 而且就是很多年之后你再拿起这本书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忘了具体在讲什么，但是你看到你的笔记里的那些注释，那些总结概括的话，你就会瞬间的想起，哦，原来他这一段 就浮现在眼前， 这一整个章节都在讲这个内容。对，这就是做笔记的一些好的方法以及做笔记的作用啊。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主动阅读和被动阅读，在被动阅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养成好的阅读习惯，完全是被迫的再去阅 读， 对，所以就没有那么多乐趣吧。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培养到好的阅读习惯的话，一定会让我们有更多的主动阅读的这样一个行为产生啊。 哎，其实呢，你养成习惯前后，就是有人说我养不养成这个习惯有什么关系啊，我养成习惯之后又有什么改变呀。其实我觉得呀，你养成习惯前后的区别就是你的阅读的能力和你阅读的速度会有不同。 是， 但是现在社会啊，我们太需要阅读了，因为每天的时间都被急剧的碎片化，如果这些时间都不能用来阅读，真的就会被时代淘汰。 对，就慢慢退化了这种阅读的能力。 但是阅读，哎，阅读是使人进步的阶梯嘛，读书还是很重要的。 嗯，说得好，又来一个强行科普啊。 嘿嘿， 没错，我们这就是一个读书的节目。刚刚讲了如何培养阅读的习惯当中说，那我们都会有什么阅读的习惯呢？ 我的习惯可能还是喜欢听书。 听书，刚刚开头就安利过了。 哎，对，因为你看啊，走在路上我们会利用这十分钟，我们在地铁上会利用二十分钟，哎，我们去吃饭排队等的时候利用个十五分钟，我们就可以听一两本书。这样的话，用一种比较快速、比较高效、比较节能的方式去了解一本书，这样的话是适应现代社会的一种必然要求。 嗯，所以这就是你觉得你比较好的一个读书习惯， 哎，对 吗？对， 我是比较喜欢与时俱进了。 嗯，但我觉得在简单的听完这本书之后，是不是有可能的话，再可以去看 一 看？ 原著， 对，比如再拿起纸质的书，再拿起电子书去再看一遍，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收获啊。 对， 那一敏有什么好的这个阅读习惯要推荐给大家吗？ 我不能说我的阅读习惯是好的，我只 是 有这么一种习惯。 告诉大家你的阅读习惯， 就是我比较喜欢那种故事性的书嘛。 嗯， 我在阅读的时候，我会在脑海里浮现出人物的一些画面，通过我脑海的想象来增进我阅读的能力。 嗯，所以我们就会知道有一些书它会配上一些插画， 这也是就是与作者沟通的一个手段吧，我认为。 我觉得讲到阅读习惯有一个话题我还挺感兴趣的，就是读书快和慢，这也算是我们平常阅读的习惯吗？你们俩觉得阅读应该快还是慢呢？ 我觉得还是要慢一点吧，你越慢越细致就能把这本书吃透，而且你能记得住。如果你一目十行，你根本就不知道，有可能你无法去辨别这十行具体到底在说什么，你读完之后忘掉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慢一点吧。 那你们知道有一种行为叫做追着书连载吗？ 哦， 我就我不这样做，但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你知道他们就是拿着手机就每周追连载，然后他们看一个屏幕的那个内容，他大概是三秒钟就能看完。那个屏幕里大概有十几行的文字，他们三四秒钟一扫而过。 我在地铁上也看到过一些拿手机看小说的人，真的是翻的速度超快， 是吧？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抢红包。 哦， 手速快啊。 嗯，那就是刚刚一鸣讲他觉得读书应该慢 慢下来。 那蟹黄呢，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观点？ 我觉得比较钻营的一种说法呢，就是该快则快，该慢则慢。当然这个方法，这个说法，哎， 等于没说， 等于没说。哎， 对， 所以呢，作者的观点可能更倾向于快一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以公务员的考试为例，比如说你看申论的那个材料， 阅读材料的字数大概是7000字，设计阅读时间大概是40分钟，那么要求阅读的速度大概是每分钟200个字左右，这是一般人普通的阅读速度。但试想，如果我的阅读速度是每分钟400字到600字，那么即使用比较慢的400字来阅读，我也可以节省大概10几分钟。哇，你想想在考试的时候那么紧张，你比别人读得快，这样的话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检查，所以我觉得快一点的话是比较适应现代社会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阅读快一点它还算是一种能力？ 对，又是一种能力又是一种水平的体现。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这种能力。你知道我看一本就是中篇小说吧，大概都得看一个月。 哇， 而且是保证我每天都有1-2个小时在阅读这本书的前提下，因为就是我的观念就是我也没有在意说那个速度，但我就是看得慢。有时候就是看一段文字的话不理解，我还会反复的去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存在，可能就刚刚一鸣讲的，这样有助于我们去吃透。但是呢，这样的缺点呢，刚刚西皇也讲了，就是太慢了，可能不适应现在的生活节奏，可能把一本很短的书拖到2-3个月才看完，之后看到后面我已经没有激情想去看了， 对， 或者甚至是 忘掉前面讲的内容， 忘了在讲什么，这些都是很 重要的。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分什么书吧。 对， 有些书你可能看得快一点也没有关系，但是有些书你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品尝它。 对，偏干货的东西可能就是要花时间去吃透去理解，而像刚刚讲的一个例子，就是看电子书看那些小说的话，可能就是水话也会多一点，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看一看故事的情节怎么发展，人物的这个曲折如何进行就 OK 了。 哎，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们说到这个快和慢的问题啊，有没有一种可能，一种原因，就是说我们的能力不够。我看一些比较有名的大家大师，他们看书速度都非常非常快， 是 因为他们读的书实在太多了，脑子的知识框架非常的完善，体系都在，所以他们看一段就可以迅速反映出这段要讲什么，可能这也是一种能力吧，我们还是望尘莫及的。 所以说看书快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可以让我们看更多的书。 对， 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选择去看更多的书来提高我们的这个阅读速度。 是的，刚刚讲的呢，就是读书该快还是该慢，其实都有道理的啊。但是我觉得越往后读的书越多，大家还是要尽量的去提升一下自己的阅读速度。 是的， 我们经常说书读万遍，其义自现，对不对？说明就是书它真的不是一个像电视剧一样看 一遍 就 OK 了的东西，我们应该要反复的读。那在这儿我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多读几遍书呢？是每读一遍书都会有新的发现吗？真的是这样吗？因为我没有这种体验啊。 哎，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有这种体验的，因为你每次读一遍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哎，这一点我好像之前没有读到过耶， 是 有这种， 就可能之前会有遗漏的部分， 对， 查缺补漏， 或者是你当时不在意的部分，你第二遍去读的时候，你又在意到这句话了。 而且我觉得我们看书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会受身边的环境所影响的，所以可能在当下的环境里你是这个理解，但可能若干年之后再去拿起这本书的时候，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我们经常说听一首歌，拿一首歌来说，比如你10岁的时候听李宗盛的歌啊，就是旋律不错， 对， 20岁的时候觉得好像讲出了一些人生当中的故事，然后到40岁的时候你听李宗盛就会觉得深有同感，真的 是的 一把辛酸泪都写在歌曲里啊。 不是说没分过手就听不懂陈奕迅的歌吗？ 对， 一定要有这种经历，可能你有了作者相同的经历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用的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对， 这就像作者在书中所提到的一个观点，说当你最初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这本书的层次就远远的超过了你，然后你在重读的时候它可能还是超过了你，所以你每读一遍，你的层次提升了，你的心智提升了，你跟着书一起成长了，慢慢的你可能跟这本书的层次就到达一起了。 刚刚呢也给大家分享了很多阅读的方法啊，但是我觉得不同类型的书的阅读方法应该不一样吧。首先就讲阅读速度，刚刚也讲了不同的书阅读速度它是不一样的。 对，我们其实可以举几个例子嘛。比如说我们先说一下想象文学嘛，就是 想象文学 就是偏想象的，可能一些科幻之类的这种。 是， 那读到这种的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去找这个主旨。你看科幻小说哪有说，哎，这本书主旨是在讲什么？没有必要。你只需要找到整本书的框架，知道它在什么地点、什么时候、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情就可以了。 那我想分享一下关于故事类书籍的读法。 故事类？ 是的，我觉得应该还是快读吧。就是当作者在书中提到一句话，让角色进入你的心灵之中，不要心存疑虑，尽量试着活在他们的世界当中。 嗯， 就是你要有代入感，你要知道，哎，我先跳进这个故事里，这样的话，你用各种感官去感受这个故事，会比你单纯的视觉感受要强烈的多，而且更好理解。 哎，我觉得我就是用这种方法读的，我想象这种画面，然后把我自己掺杂在他们的那些形象之中， 情感纠葛之中， 幻想自己就是女一号。 是的，是的。 这种方法其实还挺有效的，你会随着剧情的发展，随着人物的一些变化而感同身受。 但是有一个不好处吧，我想提一下，就是、有些时候有一些书可能会被改编成电视剧。 是。 这种时候呢，你想象中的人物和电视剧里的人物可能会有一点小偏差。当你看电视剧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这不是我想象中人物的形象呀，所以就有一种失落感。 怒甩遥控器。其实我当时有一个这种感受的时候是看这个《挪威的森林》这本、这个村上春树的小说。看完之后呢，就觉得为了因为当时看完这本书之后是特别的喜欢，所以就想去找一切和他有关的东西来看、然后就去看了日本这个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然后真是大失所望。真的，我觉得那个画面，电影拍的画面都特别美，但是因为这个文字给人无限的遐想空间，当这个遐想的空间变成这个 现实 之后，你会觉得很多东西它没有被导演发挥出来。嗯，所以在这儿我要问一下，看完了这一本书的两位啊，就是易敏和谢黄，你们俩觉得看完这本书之后自己受益最大的地方在哪儿呢？ 我想说一点，就是在书中提到一个叫做老师的出席与缺席。 嗯， 其实我们可以把阅读看作是在向一位老师求学嘛。 嗯， 当你是真正的在课堂里的话，这是相当于老师的出席，就是说你所知道的东西老师全都教授给你，你不用去思考，老师把最后的结论告诉你，这叫老师的出席。那么老师的缺席其实就是指阅读，没有人告诉你结论，你只有自己带着问题去读这本书，你自己读出得出结论，这样的话读书的乐趣应该会进一步增加。 嗯，谢黄也简单的来给我们说一下吧。 对，刚敏儿是用一种比较文艺的方法给大家阐述了一下。 你呢？ 我呢比较世俗一点，公益一点， 通俗一点 。我就是觉得，就是看这本书之后，获得了一个对生活特别有用的小技巧，就是如何选书，如何买书。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现实的吧，因为大家可能每个月会花很多钱去买书，还是比较肉疼的。所以我给大家列了一个，就是找了一个方法，就是列那个购书清单，去帮助大家如何抽丝剥茧，一步步正确的买书、这是很好的哦。我们主要是分把书就归三类，分 ABC 类。 A 类就是表示我们要吃土也要买的书，就是比如说一些考试用书啦，一些教辅教参呐、我们为了得分为了过，我们肯定是要买的。第二类 B 类就是要买自己感兴趣的书，比如呢就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爱情与其他魔鬼，这是马尔克斯他非常喜欢的一本书，那我又特别喜欢马尔克斯，哎，我就是很想买呀，所以这就是 B 类，我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书。而且你会看这个马尔克斯他是伟大的一个文学家，然后思想家，那么他的书应该是智商在线，所以肯定不会错啦。第三类 C 类就是需要进一步了解之后再决定要不要买这本书。这些书呢，我们可以通过豆瓣啊、知乎啊，看看大神们有没有推荐啊，因为毕竟是别人走过的路，别人穿过的鞋，我们可以先听听他们的意见再决定要不要买，相当于先看一看买家秀嘛，对吧，再决定要不要买这件衣服买这本书。这就是我从这本书里收益最大的地方。 好的，那今天我们聊的这本书呢，就是 How to read a book， 在这儿强烈的安利给大家，告诉大家在阅读其他的各类书籍之前呢，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本 How to read a book 来掌握一些好的正确的阅读方法。 好，以上就是今天妙笔生花的全部内容，感谢谢黄同学与大家前来分享读书之乐，也欢迎大家登录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蜻蜓 FM 搜索982青春联盟收听我们的线上节目。